连到一个关卡的角色，那这也是我们中医一直都有的观念。所以这条看起来很难读的哦，我们就大概以这个角度理解，就放它过去好了。再来呢，83条，这83条是标示出一个不用阳药治火逆的条文，就是火逆到达某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在开药的时候就不能用阳药去收元气，而要用滋阴药去收元气了。这个用滋阴药收元气，他就说太阳病中风，他先提中风是这样子啊。如果是伤寒的话，那个寒邪是比较阴冷的，如果是中风的话，风气就是一种水火之气混杂的气，所以基本上受的这个邪气就不是很冷的那一种，风气在我们分类里面是比较属于阳邪，不属于阴邪。然后呢，又以火劫发汗，火劫就不分类了，这个烧身、艾灸、热瓦熨被、烧树叶熏人都可以啊，就是各种都算。而他就说邪风被火热，就是本来身体里面就有这个风邪的，那人在受风邪的时候会怎么样啊？会用发烧来反抗这个邪气，对不对？所以有风邪的人本来就在烧了，然后你在上面又盖一层热下去，那这个人会怎么样？会血气流溢，就他身体的血管啊，里面的能量都被扯出来了，失其长度，失去就是他的血液里面身体躯壳里面的元气都脱位了之后，他有两阳相熏灼，就是本来身体就在发的烧，再加上这种火疗法加进去的热，于是会怎么样呢？其身发黄。这个其身发黄是用西医的说法，就是这个人已经在溶血了，他的红血球破掉了，然后他里面的这个什么胆红素随着血浆渗出来，所以变成黄疸的那个样子。而这一条在这里并不显得很有意义，但是以后如果我们有，以后当我们教到那个阳明篇，教到治疗各种黄疸的时候，那同学就要有一个印象，黄疸有一种是火逆黄疸，那个要用另外一套治疗法，跟阳明篇的那一套不一样。像张仲景其实很多东西都有一个起头有一个结束，就像张仲景他介绍完所有的那个黄疸症之后，他最后就加一条，如果一个人什么病都没有只是黄，那是虚劳，请用小建中汤，就是那种黄疸的最后的马后炮，就是这个黄不是黄疸，是虚劳。那同样的，在所有的黄疸之前，火逆也是一个开始，就是火逆也会造成溶血，然后造成这个人身体那种看起来像是严重的发炎的症状。那这样的病呢，我们也不当做一般的黄疸治，所以这样的一个几个黄疸里面的几个例外，火逆也算其中之一。然后呢，再来的一个症状就是汉朝人可能比较会有，今天人会少一点，他当这个人热度太高的时候，这个热就会找出口，就会这个人就很容易想要喷鼻血。其实火热啊，到底是不是一定喷鼻血不一定，也可能便血，所以这两种出口都是有可能的。总而言之，当一个人血太热的时候可能会找出口，那血太寒的时候会不会找出口？也会啊，麻黄汤症啊。所以阴虚，他身体已经烧得那么干那么干了，那当然会没有尿尿，对不对？所以或者是哪里喷出血来，或者是没有尿尿，然后他的阴阳都没有了，接下来他就有个症状是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既紧而还。这个人整个身体会变得焦枯焦枯的，就皮肤变成这种焦黄色之后呢，他的人看起来变得比较瘦了，就黑黑瘦瘦的。而这样的状况，他的汗是流不出来的，顶多流得出头汗，所以出汗的地方到脖子为止啊，就脖子以上还能出汗。我们之前在柴胡汤、在五苓散都有讲到头汗，对不对？只是柴胡汤、五苓散的头汗是三焦不通畅，水道不通，所以不能够供应躯干的汗。可是头的话，因为是各个阳经啊，所谓的诸阳之会，所以头还有足够的能量发他自己的汗，但是其他地方的汗就出不来了。那个之前讲的脖子以下无汗是三焦不通畅，但这个地方的脖子以下无汗是全身都烧干了。像这个就跟阳明病画出一道界限了，对不对？因为阳明病是出大汗， 跟这个就不一样了。然后呢，腹满为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言语，甚者自曰，这些一大堆症状，就是当一个人烧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你就看着办吧啊，多一个症少一个症都不是那么要紧了。哎呀，肚子大便拉不出来，大便干在里面，然后烧得那么干燥的时候，人会这样喘，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嘛，好热好热啊。然后呢，嘴巴干，喉咙发炎，那这理所当然嘛。然后大不出便，这也理所当然。那大不出便，一直大不出便，那个毒素在那边堆着，阳明病的言语也就出来了。然后肾者治曰，这个肾者治曰就是伤寒临床少，温病临床多。就听说在治温病的临床来讲的话，温病到了晚期啊，你知道热这个东西其实是很讨厌的。我们有句话叫做壮火湿气，当你身体在上火的时候，那个火其实是把你的元气拿来烧啊，所以火越大，元气就烧到越多，到最后这个人啊，整个人的维持生命机能那个元气都烧空掉的时候，你不要说这个人是个热症，他里面没有元气的时候会开始嗝气，而那个东西其实是脾胃之气已经虚到极点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约是一般的温病领域的晚期会出现的症状，这已经不用分寒热，就是虚到底了，已经没有元气了。然后呢，当这个人有热的时候，尤其是血分有热、肝胆有热的时候，哎呀，如果只是阳明区块的热，他就是乱动。那如果是热到有连肝胆区块都被牵扯进去的话，这个人就会想要抓东西，就是遇到什么东西就捏，捻衣摸床。他就然后呢，在这里呢，张仲景就提出一个分判点，他说，如果这个人还能尿得出尿的话，还可以医。这就是最后一道了，就是这个人已经烧成这样，已经有溶血反应了，其实差不多也该走人了啦。可是呢，如果这个人还有小便的话，就代表他还有一线生机。首先是还有小便，代表这个人肾脏还具有气化机能，所以他最后一点肾阳还在。第二点是还有小便，代表他身上还有精液，他的身体的水分还没有被烧干，有这两点存在的时候，就还有希望把它治好。如果没有的话，就因为已经到了那个肾者治曰的时候，开始嗝气了，这个人除了肾脏之外，大概其他地方的元气都烧得差不多了，就上焦已经烧到差不多没有了，只有下焦还有点元气了。于是呢，宋本就到这里，而桂林本给了一个人参甘地黄龙骨牡蛎茯苓汤啊。那这个像前面其实不知道，我有一些条文是比较没有再仔细教，像前面太阳篇在介绍风温的时候也有讲说，风温遇到火用火治疗的话人会发黄的，就这类火力发黄同样有一点印象啊。然后呢，这个人参地黄龙骨牡蛎汤它的方剂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想我们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比如说这个人元气虚极了，精液又没有了，放人参理所当然吧，对不对？补精液补气。而血都已经在溶血了，这种严重的热症发炎的症，那要凉血消血分的炎，这是什么？生地黄嘛。我们今天说生地黄或者说是干地黄都对，反正药房拿出来是同一种地黄，这样子啊就比较多半斤，这样才有比较有凉血的力道。而血气脱位了，抓回血管，要把元气抓回血管，用牡蛎嘛，牡蛎多一点。那要血气抓回躯壳，用龙骨，龙骨少一点。然后这个人已经心烦意乱，膀胱气化机能也不够的时候，是不是要补充膀胱气化机能啊？要不要安心凝神啊？当然要，所以放茯苓。那你说要补充膀胱气化机能，茯苓加上桂枝，苓桂组不是更好用吗？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用苓桂组，因为当一个人血分在发炎的时候，一用桂的话等于又点火了，所以只好让桂退开，不能用。这样的方剂呢，对于这个症来讲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所以虽然这个方千古以来是算是桂林本才出来的方，但是理解它来讲的话并没有很难理解。就像桂林古本之前叫了一个这个小便已阴痛的这个鱼梁丸，其实也是桂林本才出来，但是理解上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并不奇怪。在这样的 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之下啊，我们用这个方剂，如果真的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地方要稍微我觉得要稍微顾虑一下的。怎么讲呢？就是今天的台湾人，当然了，如果我们在病到那个时候呢还能够尿得出小便的话，大概用这个方法可以救得回来吧。其实我对于用古方一直有一个临床上的印象，就是好像台湾人的阳气比古时候人弱，所以你阴药用的一多哦，有的时候反而把它阳气吞没到没有了。所以用这个方子的时候，我个人的想法是可能补气药稍微多一点，就是人参多一点，地黄再稍微少一点，就宁愿小碗小碗多喝几次，甚至如果是我的用药经验的话，会觉得加一点附子吧。因为附子跟肉桂枝不一样，桂枝是它本身就很热，附子是不遇到热药不会热，所以没有干姜的，没有干姜没有的情况下，附子并不会发热。所以这样的药在我们现在，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好像要死掉了，那你最后用阴药下去的时候，还是可能以现代人的体质，可能把他阳气就浇熄了，人就走了。所以人参加多一点，那稍微加一钱，现在这样比较稍微加一钱的附子会比较安全一点。当然最好是根本不要发生这样的状况了，只是如果真的遇到这么严重的活逆现象的话，这个方子大概是这样用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就是桂枝救逆汤。当他这个症状没有严重到溶血，没有严重到连锁的这个发炎反应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呢，张仲景蛮好玩的，他就用阳药来引阳，不用阴药来引阳，这是一个张仲景很敢的一个手法。因为临床上面我遇到这个状况，我是用桂枝救逆汤，也算是用过不止一次了，就会觉得说，哎，这个阳药引阳这一招啊，还真行呢。你不要说这个人之前是火逆啊，他还有效。所以张仲景用药有那种偏阳药的那种调性，我觉得还是蛮可以承认的。那他的症状是如何的不同呢？他说伤寒脉浮啊，这个本来邪气在表，这个医生呢就用火破结之，就是用这个火热去逼这个邪气，于是呢乱逼之下，这个人怎么样呢？亡阳，他身上的元气被逼着脱位了。当人元气脱位的时候，我们之前叫过柴胡龙骨牡蛎汤，元气受到震荡的时候通常会怎么样？产生惊痰，就是让人神经变成极度敏感的那种痰症。所以亡阳必惊狂，然后卧起不安。这个卧起不安倒是临床上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因为什么栀子豆豉汤也是卧起不安，总而言之就是睡也睡不好，起也起不来，常常滚来滚去的。就当他这个人那惊狂，就可以说这个人是很暴烈，然后很受不得刺激的一种心情开始出来了。那今天我们临床上火逆是如何之惊狂啊？镇住叫啊，上次算发汗发错了，那个时候你有惊狂吗？烦，紧张兮兮的打电话来闹老师，算不算是惊狂？不算啦，对，我开玩笑的，就是说好像这个人会比较那个心情上的刺激感会比较慌乱一些，就是那样子的一种。就是当你遇到火逆，就是其实因为我们这火逆的话，我们临床的话可能是少阴病发错汗之类的，就是少阴病然后吃了桂枝汤，那样的感觉就是身体觉得很不对劲啊，但就是那种很不对劲的那种感觉。所以临床上用这个救逆汤可能不一定能够遇到古时候这么标准的惊狂，但是如果你能够从前因后果去推论，就说哎呀这个汗发错了，所以那个人觉得全身都不对劲，那种好像这个身体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那种不对劲的感觉，就可以用桂枝救逆汤了。所以那睡不好是当然的，因为这凡是这种挂到这种龙骨牡蛎症的人，他大概睡觉的机转都会有一点问题了，就是神经的那个切换的开关都会有点乱掉。所以呢这边就用桂枝去芍药加 牡蛎龙骨救逆汤，我这念这个方我还不习惯，因为我们从前读宋本的时候是桂枝去芍药加暑期龙骨牡蛎救逆汤，还有一个暑期，不过桂林本就把暑期拿掉了。这个暑期这味药啊，到底是有好还是没有好啊？这是一个比较，我会比较倾向于桂林本。暑期在一般的本草书，古时候的本草书，他说它是常山的苗啊。常山有些书也写作衡山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常等于衡嘛。衡山常山这个药是治什么的啊？是治疟疾的。那么疟疾在分类里面是比较属于少阳区的痰症，所以常山也好，暑期也好，就是其实也有一些考据说啊，其实暑期跟常山只是长得很像，不完全一样，但无论如何药性是很类似的，它就是祛痰。而且呢，一般认为的是常山在去那种精痰类的东西哦，比龙骨牡蛎会钻，常山比较阴，它比较能够钻到比较里面的地方，把那个痰勾出来。所以治疗精痰的时候用常山是一个我们一般会可以接受的做法。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临床我会赞成用桂林本，用到这个五两牡蛎啊，四两龙骨就好呢？是因为常山也是一个跟某些体质人合不来的药，就是你这个暑期放下去啊，你说放个五分一钱会不会让它有比较有效？会。可是呢，有些人会引发激烈的呕吐，就它是有时候会导致呕吐的药。那么已经血气脱位的人再吐不是很讨厌吗？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喝了这碗汤会不会吐，因为他不是必吐，但是常吐，所以这样子的话副作用已经大于正作用了，所以不如把它去掉好了。所以我比较赞成桂林古本的这个修正主义，就是用常山的话呢会比较为难一点。那么历代伤寒家在这个方里面呢，就会开始有另外一个思考的点出现，就是说因为暑期呢它同时又是一个很寒的药，所以历代伤寒家会说这个症啊，这个惊狂卧起不安，它究竟是这个气血脱位，就是你知道好像心阳失守，就好像你心血管里面的阳气被抽得乱七八糟，心脏的阳气被打飞掉，所以你这个心因为阴阳两虚或怎么样造成的这个气血脱位的惊狂，还是痰症的惊狂？一直以来历代医家会觉得说到底是哪一边，因为你说龙骨牡蛎是正固元气的也对，说是治痰的也对，它到底是气血脱位造成的还是痰症造成的？所以有这样的疑点。而现在呢比较认同的想法是说有气血脱位的问题也有痰症的问题，比如说刘祝洲教授就说他治疗精神分裂的方子里头会用暑期放进去祛痰，因为龙骨牡蛎我们不知道是祛痰还是这个正固气血，因为都有，可是暑期的话就没有正固气血的效果，只有祛痰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古时候治疗癫痫的滚痰丸，那就没有正固气血的部分，只有祛痰的部分。那治疗神经精神病的患者，这个精神分裂的患者用了这个祛痰药，临床上有没有好的疗效呢？有。所以就意味着说即使是我们用龙骨牡蛎还是有取它去这个精痰的效果，所以同时是正固气血，同时是有处理到这个这个痰症的问题。另外一点就是这一类的方剂，这个火逆条纹这样的排下来，我们也会看到一件事，就是有的方剂是有姜枣的，有的方剂是没有生姜大枣的。比如说这个救逆汤里面有生姜大枣，可是后面的桂甘龙母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就没有生姜大枣了。而这样的问题是它 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就有意味着他的疾病的范围，就是当他疾病范围比较小，只集中在心或者是比较主轴的血脉的时候，可能就不必用到姜枣。可是当这个血气脱位的范围比较大，同学还记不记得桂枝汤的药性是怎么走的，对不对？就是从大血管走到小血管，走到微血管，就好像从营走到胃，对不对？当它血气脱位的范围比较大，你要追回来的血气有那么跑得那么远的时候，那你就要用姜枣，让药性能够到那里。那如果你只是主轴的地方的血气脱位，那就不必用到姜枣。所以这边这个桂枝救逆汤呢，它还是让这个药性走桂枝汤的路线，就是桂枝汤经过哪里，他就用让他走这条路。所以基本上是好像派一个桂枝汤，但它具有龙骨牡蛎的药性，去从营分走到胃分，去把这个散失的元气抓回来，顺便去痰，来定这个金狂。可是这里我们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说哎，桂枝汤不是有芍药吗？为什么救逆汤要去芍药啊？这个地方是这样子，芍药在经方里面呢，它的作用点是有一点把东西往下拉的。另外一点就是芍药它是约束桂枝的行走范围的。我们之前有一个方剂，就有跟同学讲说，其实有芍药也对，没芍药也对，就是这什么桂枝辛加汤。我们说这个桂枝汤里头已经加了那么多生姜，把桂枝的药性都转向了，你再加芍药就把那个桂枝拉的都走不出去了，所以就不必芍药了。就是当那个桂枝的力道已经分销的时候，就不用芍药。同样的，如果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虚劳篇里面的桂枝龙母汤啊，它呢只有三两龙骨三两牡蛎，它这样桂枝汤还在得动，这时候芍药在那边没有问题。可是呢，这里已经加到五两牡蛎四两龙骨了，差不多已经到了桂枝这个药的载重的极限了，你再加芍药它就跑不动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必须要解除芍药对于桂枝行走的范围的束缚。而也就是因为芍药对于一整体药的范围有一个束缚，火逆这个状况比较不容易加芍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火逆的特质就是这个上半身，对不对？芍药在那边的话，药性会开始往下半身跑。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介绍芍药的时候讲到说，真武汤芍药能够把水拉下去，桂枝去芍加灵竹汤芍药能够把胃里面的积水拉下去，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治痰饮的那个什么一下子叫不上，干脆半夏汤，它也是那个痰饮拉不下去，用芍药往下拉。所以有了芍药，这个药本身的药性就会有那个调调开始出现，而我们现在是并不需要这个调调的。就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桂枝它能够走到这个火气所到的部分，去把这些元气收回来，那么有芍药的话就分了一堆往下走。所以就好像我觉得芍药跟桂枝这两味药啊，就好像是桂枝就像投手，芍药就像捕手跟打击手。如果你的投手前面有捕手跟打击手，好球带就在那里，你总是要往那边丢嘛，对不对？那可是如果没有捕手跟打击手约束的话，你这个什么时速140公里子弹魔球，你要往天空打我也没关系啊，就是说它的那个方向就自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救逆汤这个它的所需要的来讲的话，我们要把芍药去掉，就叫它换代。